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3周年，墨西哥劳动党代表团、俄罗斯联邦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团、旅日朝鲜青年学生代表团等外宾和海外同胞7月9号瞻仰锦绣山太阳宫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表示了敬意。同一天，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代表和支部成员瞻仰锦绣山太阳宫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表示了敬意。